张道真自学英语 Teach yourself English. This is book four. 张道真自学英语空中课堂。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个声音是来自北京外语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张道真自学英语第四册，周敏，欢迎您的收听，欢迎我们今天的主讲老师武轩老师，欢迎武老师。 Welcome aboard everybody and thank you for your joining us once again. Welcome aboard 实际上它的直译应该是什么、就是、 Welcome aboard、 欢迎登录啊， 重新回到课堂里来、 欢迎登录或者是欢迎上传或者欢迎登机也行啊。 不同的语境中它有不同的解释 Welcome aboard、欢迎加入我们的队伍，实际上也可以这样解释，是不是？好，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来学习张道真自学英语第四册的第五课的第一个单元。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我们应该永远保持一种乐观向上的积极态度。当生活遇到困难的时候呢，我们不低迷不沮丧，当我们取得一定成绩的时候，我们也不应该得意忘形。所以在中文当中有这样一个说法，叫做福兮祸所依，祸兮福所至，是不是这样，吴老师？ 确实是这样。 那么这又是从何谈起呢？学完今天的这篇课文，我相信大家就已经明白了。好，来看一下我们今天要学习到哪些重点词汇。 Immigrant， 移民。 移民这个词呀，事实上呢，这个 immigrant 我们应该这样来解读了：先找出它的词根 migrant。也就是把这个前缀 im 去掉，要读作 migrant， 它表示的是一个真正的移民的概念。而我们经常所说的这个 immigrant 移民呢，加了前缀 im 表示移入某个国家，比如说中国移入到美国，这样的移民呢被称作 immigrant。 但如果说从美国移出的移民呢，或者说从某一个国家移出的移民，应该把 im 去掉加前缀 e， emigrant。 immigrant migrant，其实 migrant worker 我想大家应该熟悉这个表达。 好， migrant worker 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这个农民工啊，进城务工人员呀，流动人口呀，他的说法就有很多了 呀。其实在北京呢，这些 migrant workers 也对北京的建设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我们对他们劳动也应该表示尊重。 其实我们中国的移民呢，无论是到美国或者是澳大利亚、新西兰，都为这些国家的经济的发展呢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尤其是在澳大利亚，中国的移民呢可以说是起到了非常非常重要的作用。 好，接下来一个词 Pakistan。 Pakistan， 巴基斯坦。 巴基斯坦。好，下面一个词是邀请。 Invite。 Invite， Invite 这个词呀，通常我们在使用的过程中呢，比如说邀请某人出席某个场合 ，invite somebody to 加上这个场合，比如说邀请我去吃饭 ，invite me to dinner。大家注意 ，to 后面直接要加名词，不要加动词不定式，这是动词的说法。那么通常呢，我们说某人应邀去做某事，通常我们把它变作名词 invitation， at once。Invitation 表示接受某人的邀请，应某人的邀请。那我们通常所说的这个邀请信啊，邀请函啊， The letter of invitation， Invite at invitation， 名词和动词。 Yeah， the letter of invitation。 好，下面一个词是演出或者是生产。 Production。 Production。 Production 这个词呀，我们最早接触到它做名词是指生产。当然这个 production 在美国英语中有时也可以用作表示演出的概念，就相当于 performance 这个词。那么它呢，大家都知道来自于动词 produce， 生产。那么 produce 这种动词呀，它在变名词时呢，往往是去掉这个词尾的 e， 然后呢再进入名词的变化 production。 production。 production produce、 produce 去 e， 然后我们再加 tion， 但是这个发音就开始发生了变化。production， 有的时候呀，我们除了用 produce 来表示生产之外，美国英语中还有一系列的短语动词，比如说 put out， yield， 是吧？这些 put out 是一个短语动词， yield 它就是一个单独的动词，及物动词表示生产。那么 put out 倒过来写 output， 副词在前，动词在后，合在一起，这就形成了产量的名词。当然我们都知道产品嘛， product， 好，接下来一个表达是 be due to。 be due to在英语中 due to 的含义真是太多了。我们今天学到的这个 due， 它是形容词作为表语来使用， be due to 加上一个时间，就表示定于什么什么时间， be due to 加上时间。那么除此之外呀， due to 还可以直接作为一个介词来使用，表示因为由于。 be due to。 好，下面一个词之后不久， shortly 这个副词表示之后不久呢，往往我们还不能把它单独使用，通常情况下它要搭配介词，比如说 shortly before 在什么什么之前不久， shortly after 在什么什么之后不久。其实这个 shortly 往往可以表示 soon 很快的概念。 shortly 呢就是 soon 的意思。好，下面一个词睡过头， oversleep。往往在某些动词前面呢加上一个前缀 over， 表示过分的概念，做某事做得过分了。 oversleep， 大家要努力工作，但是呢千万不要工作过了头， overwork。 好，下面一个词静静的， silently。Silently 我们很明显的可以看到它是形容词加了 ly 副词的后缀之后变为副词，silently 静静的安静的。那么这个形容词 silent 往往可以它用来做表语，比如说 everybody is silent， 大家都安静了下来。但是有时呀，我们说这个保持安静，它可以和动词 keep 搭配使用， keep silent。 但是有时也有很多人呢用作这个 keep silence， 也就是用它的名词。 silently。 好，下面一个词 swear 往往在英语中的表示发誓，往往有时我们说 somebody swear that 接一个宾语从句，表示某人发什么什么样的誓言。当然除了这个词之外呢，大家还学过一个同义词 promise 发誓，但是严格意义上讲 swear 发誓的这个程度和情感都要高于 promise， 所以它算一个上限词。我们还学过另外一种誓言 oath 也可以作为名词，这个誓言，当然这个誓言就显得非常的正规，是在正规文体中使用的。那我想大家非常熟悉的一首英文歌曲 I swear 就是这样一个词，我发誓。 有一首歌叫 I swear， 大家不妨找来听一听。好，下面一个词 pour 倒水。往往这个 pour 有的时候这个词呀它的用法真是太广了，有时比如说 pour coffee 冲咖啡是吧，有的时候我们说这个雨倾盆而至 the rain， 或者是 it pours down。当然这个 pour 它的用法呢还不仅仅局限于此，在不同的语境中我们要根据不同的语境来翻译这个词固定的含义。 pour P-O-U-R 希望大家能够记住。好，下面一个词是 crash 它专门表示飞机的坠毁，一般我们说这个空难事件啊 air crash 飞机坠毁。那么这个时候呢大家可能就要想到那船只失事呢是吧，船只失事我们往往要用 wreck， shipwreck， W-R-E-C-K， W-R-E-C-K， wreck， shipwreck 来表示这个船只失事。 Air crash， shipwreck 这都属于 man-made disasters， 所以也希望大家在自己的工作当中尽心尽力避免这些灾难的发生。 The next one， bound for 在做表语时表示去某地或者说前往某地，所以 bound 这个形容词呢，我想这是大家今天在生词表里一定要重点学习的一个形容词。 bound 它往往在不同的语境中不同的搭配中有着不同的含义，比如说这个 bound 如果和不定式搭配使用时， be bound to do something 表示一定会做某事，肯定做某事，但是 be bound for 加上名词之后呢就表示去某地，往往要加地点。所以在美国英语中呢通常也流行着这样一种说法， Where are you bound for? 你要去哪里？ Where are you bound for? 我们来看一看今天这一位 The man who missed the plane 他要去哪里。 好，从题目来看 The man who missed the plane， Who missed the plane? 这是一个定语从句，修饰 The man 误了飞机的人。当然题目中这个 miss它有不同的含义了， miss the plane 表示耽误了的概念，但是有时这个 miss 也可以表示错过，甚至可以表示思念某人。但是这个时候呢我们还想提到一个以前我们讲过的概念，千万我们不要直接说 miss 做动词时既可以表示思念也可以表示错过，而要把它理解为 homonyms 同音同形异义词。 同音同形异义词 miss. James wrote a play for television about an immigrant family who came to England from Pakistan and the problems they had settling down in England. The play was extremely successful and it was bought by an American TV company.、 Mm-hmm. James 还是很幸运的、哦、 是我们先来看第一句 James wrote a play for television Write a play for 往往表示为什么什么写剧本或者是写戏我们可以看出 James 他是一个剧作家了写剧本为电视台写剧本所以大家注意这个课文中的第一个重点的词 play 它做名词时既可以表示戏剧表演也可以表示剧本那么当然了我们中国有一种特殊的表演形式小品小品在英语中呢我们就把它称为 short play Yeah, short play 下面呢又出现了一个介词短语 write a play about what what写了一个有关于什么什么样的剧本那么这个剧本呢是有关于一个移民的家庭什么样移民的家庭呢 came to England from Pakistan from 表示了他的这个祖籍血缘那么这个 England 表示他最终定居的地方 and the problems 大家注意 the problems 后面它一定是省略了一个同位语从句的引导词 that the problems thatThey had settled down in England. 他们在英国定居之后出现的一系列的问题。这里面又有一个固定的短语 ,settle down, 表示定居。如果我们想表示在某地定居时 ,settle down, 加上介词 in 就可以了。接下来 ,the play was extremely successful. 往往在形容词之前加上像 extremely, 这样的表示程度的副词之后呢是一种加强语气的说法非常的成功 It was bought by an American TV company 最终呢美国一家电视台收购了这个剧本 嗯，看一看 James 接下来他又被邀请做了哪些事情呢 James was invited to go to New York to help with the production He lived in Dulwich which is an hour's journey away from Heathrow The flight was due to leave at 8:30 a.m.So he had to be at the airport about 7:30 in the morning. He ordered a taxi for 6:30, set his alarm for 5:45, and went to sleep. Unfortunately, he forgot to wind the clock, and it stopped shortly after midnight. Also, the driver of the taxi had to work very late that night and overslept. 一连串的不幸啊。 嗯。好了我们还是来看课文 James was invited to go to what what Be invited to do something 刚才呢我们在学生词的时候我提到了 Be invited to 通常呢是要加上一个名词表示应邀去参加什么样的场合那么 be invited 如果加动词不定式的话大家注意这就是一种非正规的说法或者说我们说是一种非正规文体或者叫一种随意体的写法 Be invited to do something 被邀请来做某事James was invited to go to New York to help with the production. 那今天我想提到的一个概念呢，就是纽约这个词大家都知道，纽约。但是我们为什么不能把它翻译成新的约克？下面呢，我们简要了解一下纽约的这个历史。New York 最早呢，它被称作 New Amsterdam, 西阿姆斯特丹，早年是荷兰人的殖民地。那么最后呢，英国抢到手中之后呢，他们希望在美国的这个殖民地上建立起一个像英国约克郡一样大的教区我们都知道坎特伯雷和约克是英国本国两个最大的大教区他们希望把自己的宗教传到这个殖民地所以呢把这个地方起名为 New York 这就是新的约克教区当然随着这个城市的发展纽约的规模越来越大古老的城区呢成为市中心 New York City 而现在的纽约通称为 New York State 纽约州了 嗯，看来纽约呢也具备了它的一些独立的发展的个性。 当然，有时这个有很多人呢也把纽约称作 Big Apple 大苹果。嗯 嗯，纽约的一个昵称 Big Apple。 对的。He lived in Dulwich, which is an hour's journey away from Heathrow. 第二行呢出现了一个固定的句型结构 ，an hour's journey away from Heathrow. 大家注意，往往我们说距离某地有多长时间的路程，我们要用这样一个固定的句型结构。比如说 A 地离 B 地是多长时间的路程 ？A 加上 is 再加上时间，这个时间往往我们要加一撇 s， 然后再加 journey away from B。大家再一次记好这个句型结构。